01-55588 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这样的口号已经喊不了几次了。从2015年开始，汽车音乐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耳边。2015、2016、2017、2018已经陪伴你4年的时间了。明年我们将迈入到第5年了。话说，5年对于我们人生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哈。5年、10年、15年、20年都这样排下去的，5年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呢。那么明年我们汽车音乐会的口号你想好了吗？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挥你的智慧哈。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我希望今天节目当中收获更多的新朋友。新朋友看这边，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这里，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给你发红包，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什么？你确定吗？今天是给所有新朋友发红包吗？是腾兵发吗？哈哈。好了，今天是2018年12月18号好日子哈。那今天限号也是3和8，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兵，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英国的一辆天鹅绒车清洗一次需要几万元，怎样保养汽车的天窗呢？冬季绝佳自驾推荐，广州石门国家森林公园。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天鹅绒车清洗一次需要几万元。近日在英国的街头，一辆布满黑色天鹅绒的法拉利停靠在路边，引起了一时的轰动。据悉呢，这辆法拉利型号为599，价值是15万英镑，而国内市场售价呢需要达到400万以上。路人纷纷上前拍照，甚至是想摸摸车身啊，天鹅绒的车身什么样啊，摸摸吧，不知道名贵的天鹅绒会不会被人们的手给撸掉了啊。揪一下，我揪一个，我再揪一个，哎，干嘛呢？要知道这身的黑天鹅包装可是价值5000英镑，也就是约4.2万人民币呢哈。摸一下分分钟都上千块的损失，不许动，只许看不许摸。那围观的群众对这辆车的外观意见也是纷纷不一，有人说太贵了，虽然很好看，但是这个毛茸茸的也违背了跑车的原则。那人家就喜欢，人家其实也不是用来跑路的哈，洗一次就要花掉几万块钱呢，天哪！我看还是用一个罩子把它罩起来为妙哈。好了，再进入到第二条的资讯，来看一下怎样保养您爱车的天窗呢？汽车天窗主要是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保养啊，一个是胶条的清洗，另外呢是排水管的清理和导轨的润滑。 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如果清洗密封胶条用力过猛，容易造成移位啊。这儿告诉您哈，这时候可以选用滑石粉进行定期的润滑。下雨天呢，天窗渗水，这是由于忽略对天窗的保养，还有密封圈老化导致的。保养天窗应当从润滑做起，汽车用了几年之后，润滑的滑轨这个润滑性哈、啊，滑轨的润滑性降低，并且容易积尘。这时应当将天窗完全打开，先用干净的软布擦拭灰尘，然后再用不吸灰尘的这个润滑剂对天窗的滑轨部分还有传动管道进行润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appy美国 R&B 男歌手飞董带来这首 Happy， 歌曲作为2013年上映电影《神偷奶爸2》的主题歌，拿下了包括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在内很多国家的单曲排行榜的冠军。为了这首歌，还特别把《神偷奶爸2》又给看了一下，好喜欢。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天气太冷没关系啊，唱作暖男关喆，让你在冬天跳舞，冰雪也可以快乐起来。关喆的快乐冰雪，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回来了，又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来回一下，在官微这边发来二维码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已经加你为好友了，待会就把你拉到我们的线下大家庭当中了。还有好心情，喜欢你的名字，蜕变的老郭，可能不知道蜕变成什么样子了，当然是越变越好哈。还有杨杰是我们的新朋友吗？想要排行榜吗？不告诉你，开玩笑哈。来关注每天节目就好了啊。以前我们榜单呢是在我们的官微上面来发布的，然后后来呢感觉效果不是挺好的，发现我选的这些好歌都被你们偷去了哈，然后我就不发布了。开玩笑，开玩笑，真的是开玩笑哈。技术方面操作的问题啊，我们以后呢考虑会不会要把这个再恢复一下哈，就是把我们的榜单在我们的官微上再发布，看看大家是不是这个要求足够强烈哈。有1000个人强烈要求，我们就通过。好了，问候一下发来信息的近放单位，说句心里话，你们好。还有没有新朋友？在方便的时候，不开车的时候，在我们的官微来刷一下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peak your name, we lift our eyes, tune our hearts into your beat. Where we walk, there you'll be, with fire in our eyes, and life's a light. Your love untamed, it's blazing out. The streets will glow forever bright. Your glory's breaking through the night. You will never fade away. Y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by my side of my life. 好活力的电音啊，来自 Hillsong Young and Free 的这首 Week， 上到第五十名，本周上升十五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继续这样的活力，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周舒曼哈，听到他的音乐就感觉，可以想象他的样子哈，还是装扮的挺前卫、挺另类的，浓浓的眼妆还带着鼻环，那其实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女生哈。周舒曼第34位。 原来的举动 My Radio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

是让我来逆转狂澜，不枉快乐不只是一晚，爱情里的角度经过精力计算，准备就是要命中你的喜欢，时间还继续转，精彩还没完，爱情继续推展，两个帽子戏法进入你的地盘，为你制造些浪漫。 You may call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 我用爱放手反击，一旦你的心意，爱情这比赛为你而来，爱帽子戏法为你精彩。 1, 2, 3, 4, 5, gonn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爱帽子戏法为你精彩。 爱情这比赛会连中三元吗？魏晨貌似戏法，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2位。好了，正撼情绪了，继续攀升第3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了，还记得这首歌吗？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斯卡保罗集市》，一首曲调凄美而又婉转的歌。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Remember me to one who lives there. She once was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make me a tile.A deep forest green,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sparrow and snow-crested pine, without no sleep or blankets and echoes, the child of a fountai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Strands and polishes of fan, she'll be a true love of mine. Tell her to reap it in a sickle mill of blazing in scarlet battalions. Parsley, sage, rosemary, and thyme. 一首感动了几代人的歌曲，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斯卡保罗集市》，非常经典的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1位。

turn it up, up, up, up, up, up, up. DJ, turn it up, up, up, up, up, up, up. DJ, turn it up, up, up, up, up, up, up. DJ, turn it up, up. 带感的一首歌哈，来自前妞的这首 We are who we are， 我们就是我们，很霸气的说法哈。这首歌曲呢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第二支单曲冠军哈，也是前妞的第二首单曲冠军，一首周288,000份的音乐销量，获得了该榜的第一名，并成为公告牌榜单上的第18支首周冠单。前妞We are who we are。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继续在我们的官微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推荐适合冬季自驾的好去处。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冬天我们可以往南方去呀，广东难得的秋色来得这么晚，却惊艳无比。石门红叶正烂漫，何须千里香山寻。素有广州香山之称的广州从化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内有红叶3000多亩，以枫树为主。此时正当时节呀，园内的红叶漫山遍野，幽谷枫香色彩斑斓，走进树林，在落地铺洒成的地毯上徜徉，仿佛进入到一个童话的世界。走红地毯了，坐标从化的温泉镇石门国家森林公园，广州驱车1.5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好了，喜欢的朋友走起吧，往南方跑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知足》。好，这首歌呢是五月天的主唱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呢是阿信的感情观啦。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看着你为别人绽放笑靥而知足。歌中描写的就是这种明明想握手想紧握，却必须放手，锥心刺骨的知足，让人发现其实笑着哭才是最痛的。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五月天知足。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其实才是拥有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温岚的 disco， 温岚演绎动感的歌曲呢，真的是驾轻就熟哈！你可以在她的歌曲当中感觉到她声音的张力，还有那种驾驭这种快歌的能力。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今天节目最后来听听刘思涵的《向阳》。哎，听到这样的声音，感觉哦，小梁静茹来了，《向阳》陈思涵。 晒过了吵吵闹闹老的操场，天空在偷偷默默泛黄。的路上聊着明天的窗，会透进什么颜色的光，睡前的鬼故事吓得我不敢去想，让我入睡的是你温柔肩膀，梦想是伸出手就可以握住的事，喜欢这样自信的你，虽然没

刚刚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My Bloody Valentine， 来自泰国的一位女歌手 Tita Yang。 她是一位漂亮的混血儿啊，在23岁那年就已经创下了全球1200万张唱片销售记录啊，很辉煌的记录哈，所以呢被誉为是亚洲的 Beyonce。 好，一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精彩的，比如说下面这首很精彩的歌声，来自辛晓琪和张国荣对唱的深情相拥。这首歌源自于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由张国荣来亲自作曲，并和当时的歌手辛晓琪共同来合作完成。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求，张国荣也特别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很动情的一首作品，来听听看《深情相拥》。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放开你的手，此刻可否停留？爱的乐章还在心中弹奏，今夜怎能就此罢休？ 我的感受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ay Jepsen、陶喆、 天在下 郑秀文、 如何让爱决定你够不够 和韦伯。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来自袁娅维的 Roll， 这是羞羞的铁拳的片尾曲。好了，汽车音乐会今天节目最后来听苏醒的武林盟主。苏醒花了3年的时间，一直孜孜不倦地寻找属于自己的 R&B 旋律线，在 Hip Hop 的节奏律动当中也不断尝试和融合着各类新元素。节目的收工歌就来听听苏醒武林盟主。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提前和你暂别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9点开始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Here we go， 看我出招，就用一秒出门的技巧，出乎你的意料，太极圆转如意，变化生生不息，浑然天成，运作内力，风云失意，显示我的威力，摩羯披风加所有配器，片刻无暇，那般的瑰丽，一浪天笑，让我独立最大魅力。Hey you。Let's settle my flow， 音符的飘逸，只因为你穿越时空跟我合奏。Oh， can I play your role？ 跳进天光火石的大地，让雪花乐章再次响起。谁才是武林盟主？带来的绝世功夫，天下无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一个走势的江湖，看桃花满天飞舞。坚持破山和峡谷，跨越了荒芜。谁才是武林盟主？带来的绝世功夫，天下无双的脚步，化解了招数。一个走势的江湖，看桃花满天飞舞。坚持破山和峡谷，跨越了荒芜。